有个告示牌，指引着我们可以很愉快到幸福未来。就算我身边一万个女人，而我只看见你的脸，白天夜晚的思念，再加上睡前想着你入眠。就算让我选一万个女人，问我都爱你哪一点，世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实现对你的爱恋。不管有多少的 baby， 只有你是我的 baby。 原来我生命中最大的心愿，只为了等待你的出现。让我选一万个女人，问我都爱你哪一点，世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实现对你的爱恋。 才更加辽阔。 伤我都有收获，在你还能珍惜的时候珍惜你的选择。幸福就是去包容，却从不会遗忘自我，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。幸福是让爱能海阔天空。 可听见我们无怨无悔，玩儿

着他着灯要开了，让音乐当时当时当时当时快要老了，不分了不想了不等了，此时还此刻不得不去关心快乐，不分了不想了不等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， 头是悬崖，跌进了牵挂，再无法自拔，提不到回答，心困在一个关卡，夜的尽头是挣扎，墙角的沙发，你泪如雨下，哭着说过去的全都忘了吧，回忆的旧伤疤，每分每秒复发，你要我笑着送你离开，我的痛却无法包扎，回忆成沙，心困在一个关卡，夜的尽头是挣扎，脚的沙发，你泪如雨下，哭着说过去的全都忘了吧，回忆的旧伤疤，每分每秒复发，你要我笑着送你离开，我的痛却无法包扎，回忆伤口，让我的泪流成沙。

一直觉得这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歌曲。我时常在想，在我生命中错过的那些人到底是因为什么。现在慢慢的想明白了，我们本不是同一类人，只是因为恰巧的时空里彼此相遇，短暂交流，然后擦肩而过，各自上路。所谓成长，就是越来越能接受本来的自己，也更能和孤单的自己相处，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，不再去费尽心思取悦他人，然后遇到一个不用取悦的人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罗大佑的歌曲《传说》。

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汽车上安装后视镜就是用来观察后方事物的，车内中央后视镜是用来补充车外左右两侧后视镜视野的。行车途中这三个镜子都要观察，很多车主常用的却只有左右两个，却忽略了车内的中央后视镜的作用。大部分人看中央后视镜的频率总的来说都没有看两侧的多，原因是在国内开车左右变线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，虽然经常变线不好，但是国内大多数车主不按常理车道行驶，想要保持一个比较均等合理的车速行驶的话，变换车道是不可避免的。平时在急刹的时候应该观察后方的车辆，当前方紧急有状况需要急刹车时，观察后视镜后面有没有尾随的很紧的车，这样可以根据前车的距离适当放松一点刹车。在国内开车需要经常变道，准备变道时提前打转向灯，再通过车内的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的情况，确认安全后变道。如果后方车辆已打转向灯，或者看出其有变道的意图，注意避让。驾驶员可以通过车内后视镜观察后排乘客的情况，尤其是后座有小孩的时候经常会用到，有了后视镜就不需要转过头去，防止出现突发事故。中央的后视镜还可以判断与后车的车距，通过中央后视镜判断车距，在后视镜中刚好看到后车的前轮时，前后车距约13米，看到中网时约6米，刚好看不到中网时前后约4米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各位驾驶员开车的时候要提起12分的精神，时刻关注车子周围的状况，特别是关注三个后视镜，中央后视镜也不是摆设，也要利用起来，掌握自己四面八方的动态。 不该一个人

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，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、哦、你曾经说我走以后希望还有联络，能够聆听彼此的苦乐，说实在的我已不能理智对待了，说实在的我已不能理智对待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